说到野心总会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小东路走九遍，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2007年的2月15号，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黄义达推出第三张个人的专辑，叫《完整演出》，这也是他音乐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张唱片之后呢，他受到了抑郁症的困扰，不得不暂别歌坛一段时间呢。这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完整演出》。 接下来说到2011年2月15号，结束了纵贯线的张震岳带来专辑《我想要的感觉》，这其中既有海海人生的勃勃生气，同时也似乎与几位老大哥组团之后有了娓娓道来、交心长谈的音乐性啊。我们来听专辑标题曲《我想要的感觉》。那么，请注意，在歌曲的后半部分，营造出了像《Hey Jude》大合唱的循环乐句，让情绪不断上升、沸腾。张震岳，《我想要的感觉》。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算一算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我想要的感觉？试图去改变，会不会好点，才发现早已在改变。生命的轨迹，有的只有的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扰扰的世界总是那么绝对，悲伤的音乐是一遍又一遍，我该怎么面对一种无力的疲惫？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算一算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我想要的感觉？去改变，会不会好点，才发现早已在改变。生命的轨迹，有的只有的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

据介绍，晚会以冰舞台为现场，融合了花样滑冰和音乐、杂技、舞蹈、灯光秀等艺术形式，旨在讲好冬奥中国故事，普及花样滑冰运动项目，在为中国传统节日渲染喜庆气氛的同时，激发观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继续为你服务。一周音乐大事件，这个时段首先我们来关注2006年2月16号发表许巍的《在路上》专辑。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许巍在出道之前的创作，由谢东首唱，收录在1996年《为你在等候》专辑。十年之后，许巍自己重新演绎，像风一样自由。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你。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剧。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我们听到这首《晴朗》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唯一两度入选年度金曲的作品，2002年老狼的版本，以及我们现在听到收录在《在路上》2006年许巍的版本，入围了2006年的中国榜的年度金曲。 一周音乐大事记。那接下来我们说到2006年2月17号，张惠妹发表了第13张专辑《我要快乐》啊。在那之前的一年半的时间，她一个人飞往美国波士顿留学，开始筹备这张专辑。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张惠妹放掉了手中的工作，一个人留学，一个人生活。这段经历让她的生活重新回到简单的起点，期间的心情故事集结成这张专辑。华纳唱片为专辑定下张惠妹的私房歌，给所有在爱当中挣扎的姐妹，我要快乐，阿妹。 又被爱上了一遍，无所谓，当作成长。刚刚走开的人，烟还点着，味道却淡了。我并不是天生 经历了一段时间事业低谷之后呢，张惠妹靠2006年的《我要快乐》开始事业的回温啊，复苏。后半程的张惠妹的，包括《阿密特》，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厉害啊。吴宇康作词，林奇煜作曲的《我要快乐》，跟《我要快乐》同一天，2006年2月17号，林俊杰推出了个人第4张专辑《曹操》。在那一年的中国榜上面，林俊杰获得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和年度最佳专辑两项重要的大奖。这首同名标题曲《曹操》也入选了中国榜的年度金曲。稍后还为你带来了另外一首歌《拨肩带》，两首 JJ 的歌。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江奔波，月光太温柔。 斑驳，月光太温柔，滔滔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别说很多的梦都和诺言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善果，说不清对与错， 拨肩带啊，据说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联电波的中间地带，有一种放电的感觉。12年前林俊杰的曹操专辑，无论是贯通古今的曹操，还是 Flamingo 跟 Funky 舞曲结合的这首歌叫做拨肩带，还是融合了古典与嘻哈的进化论等等，都是在突出混搭流行的感觉，也是那个时期中文流行音乐的潮流所在哈。林俊杰两首歌各位还满意吗？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啊！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到是来自香港的 Robin and Kelly 2013年2月18号他俩的第二张专辑 Dear Diary 原创与翻唱五五开哈。

笑，一生忏悔。 金歌七号，陈明喜，花错。 风吹断了，揭开了一张寂寞。 金歌八号，庆庆，纠结。 陪伴是真的，暧昧是假的，天真有什么不对？ 金歌九号，曾少伟，我想找你。歌十号，萧一航，再爱。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马上要过年啦，我是麒麟，先借这首歌给大家拜个早年吧。 送幸福，送福星，福星送到恭喜你，祝福你，来年财源滚滚金。 这是王林、后弦、熊汝霖、郭阳、王文博、小爱、楚博人、孙露等等歌手带来的全新贺岁歌，叫送福星。 孤独的秀才盼功名，我送你金榜题名星。寂寞的书生盼姑娘，我送你花头月圆星。爷爷和奶奶盼儿孙，我送你五世同堂星。送幸福，送福星，福星送到你家里，恭喜你，祝福你，来年财源。福星送到你家里，恭喜你，祝福你，万事顺大吉大利。 旧换的土地盼甘霖，我送你风调雨顺心。远航的孤舟盼风行，我送你一帆风顺心。 本周中国榜Top 40新歌一号，非常应景的一首贺年歌，叫送福星哈、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如果你手边缺一首新的贺年歌的话，不，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新歌二号，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何洁的破冰。经过去年一年的纷纷扰扰，用这首歌开启全新的破冰之旅哈、啊。 听见金鱼在湖水上正赤手冬眠，拖着单薄的身躯，只剩雪蒙的世界，人要往冰河搁浅，尘土白茫茫一片，就连你看前程都无邪，每寸踏雪都是探险，只能向前，这是一段 我想要去看看最接近的湖畔，任风吹作浪，天色灰暗。山川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就徒手打破明珠吧，一束光望着地方长安，力度之下宝藏来藏雪地下，我知他 何洁的破冰，中国榜本周的新歌二号，希望大家多支持哈、啊！勇敢的何洁，为了配合这个歌词里说到的山茶花，何洁还推出了一组呢和山茶花在一起的写真啊，非常的漂亮，红色的山茶花。下面这首歌跟花也有关系哈、啊，这个就因为他2011年呢，他最后这个隐退之前叫做一人一花，六年之后回归歌坛呢，带来了一张呢充满了实验性的专辑叫。死里复活，刷新了他的音乐的风格。这种风格呢，他称之为新民族音乐。我们来听阿朵在这张专辑当中的《阿帕说》，描述了浪子经历离家、想家、归家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也写满了父亲对于孩子归来的期盼呢。 阿爸，他总说你当初离家的故事，你倔强一走。已过了多少秋，阿爸他还说，无论你贫穷或富有，等着你回头，等着你幸福，你呀世界上，低楼啊， 要你也肯回头。 干嘛在就干嘛在不自天地落，就干嘛在就干嘛在不自天地落，就干嘛 跟花也有关系哈、啊，这是电视剧啊《一路繁花相送》的主题曲，也是由这里面的主演炎亚纶所演唱的《醉酒的瞬间》啊。炎亚 亚伦呢是来自台湾地区早年飞轮海的成员，那这些年呢他一直专注在影视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因为歌坛不景气，所以很多呢，如果你有影视方面的潜能的话呢，最好的都去跨界做一个全能的艺人啊。在音乐方面，炎亚纶2015年推出了两张日本的 EP， 那最近的普通话的唱片也是2014年四年前的双 EP， 还记得吗？叫 Cut 以及 Drama。 出道十多年，他已经不再是为了发片而发片，而面对音乐也不想太随便，所以呢新专辑进度是相当缓慢，没有一个进度表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前最后一次推荐新歌，本着 Top 40的新歌五号，我记得他之前来打榜那首歌曲据说还写进了高考作文里面，相当不错，很有内涵，叫姐姐，她就是李宇，90后的民谣女生啊。2016年参加了超女，并且拿到了全国第七名啊。从登上超女舞台，她就坚持唱自己的歌，这首歌也很应景，叫年，过年的年。这首歌呢非常富有故事性，当然讲的就是游子归家时的心境。本周中国榜新歌五号，李宇，年。二十位，张艺兴 Sheep。

受一身尘灰，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长行舟余味。 毛不易的不然，本着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六号，这也是毛不易第一次来中国榜来打榜啊。新歌七号也是首 OST 网剧燕谷的插曲，陈明喜的花错。陈明喜是香港著名音乐人陈少琪的千金啊，他的首张专辑《童装高跟鞋》，陈少琪作为爸爸啊，后来当了一个隐形的创作人，以化名黑海参与创作。那我们看到这首 OST 同样是黑海的作词的陈明喜 Will Wright 联合作曲的一首歌。 冷漠都被黑夜埋藏，地不老天不荒，我等待更漫长，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苦苦思量你的身影， 你的花错，本周整个网差40新歌七号。新歌八号呢曾经采访过他，他的 vocal 呢确实很像王菲，所以呢你说这个事情 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呢也是隐隐一个烦恼的事情哈、啊。庆庆的纠结 应该如何面对，选择进还是退，恶性循环好累。你有你的无畏，他有他的可悲，何必争论错对，最后无路可退，能怪谁，谁又能够责备谁，伪装到最后敷衍都是累赘。陪伴是真的，暧昧是假的，天真有什么不对？无奈是真的，喜悦是假的，愚蠢是什么滋味？再多的是与非都已经无所谓，若纠结是最伤的行为，不如睡 纠结。本着中国榜八号，九号叫曾昭伟，我想找你。 我想找你，在时过境迁之后，没有过往，没有保留。我想找你，在秋天落叶之后，在冬至夜晚下雪的街头，我想找你，在看到黄昏之后，带你去看日出的早晨。我想找你，在经历风雨之后，和你去找彩虹。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曾昭伟为电影《大雪冬至》创作并且演唱的主题曲《我想找你》啊，他是集作词作曲编曲于一身的独立音乐人，2016年的登上了《中国好歌曲》正式出道啊。现在这个节目呢已经没了，所以业界很多人都觉得好遗憾呐 啊，有没有机会再重新东山再起呢？ 我想找你，在时过境迁之后，没有过往，没有留。我想找你，在秋天落叶之后，在冬至夜晚下雪的街头。 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首歌也非常的舒服哈、啊。那么最后一首新歌来自萧忆航的《再爱》啊，萧忆航呢也是选秀比赛的熟面孔，2012年花儿朵朵全国亚军，2013年转战最美和声拿到了冠军，2014年登上春晚，直到今年才推出首支单曲《我只想要一个人的感觉》。那么这首《再爱》是由他的师父萧敬腾参与词曲的。 Love me once again.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 送幸福送复兴，复兴送到你。